六号星期二嘅松动音乐。 系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六点半嘅，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六点钟嘅嘉宾将会有何洁莹嘅出现。 Kira 何洁莹有佢嘅派台歌《仰望》嘅， 冇错啦。咁啊，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有经历嘅一个歌手啦，即系好细个开始就已经夹 band 啦，喺唔同嘅场地度尝试演出啦，再到而家真系正式出道啦，出歌啦。咁到底呢个心路历程系点样样咧？都有好多得意嘅古仔听嘅。 同我哋一齐认识下呢位新朋友啦。 嗯，冇错，六点钟啊吓，咁啊，今日咧喺呢一个时间咧，想分享一样嘢就系咧，虽然今日叫做比较出边系落雨啊多云嘅状况比较多啲啦，咁啊，但系其实最近近日啲天气我都觉得好难捉嘅，即系尤其最辛苦就系突然间好晒好热，跟住突然间又落一阵雨，然后啲空气又蒸翻上嚟嗰种好辛苦嘅状态咧， 循环啊， 系啊，即系我发现咧呢一个状态系令到大家嗰个心情成日都好似掹掹整整咁样咧，同埋开始有啲傻傻地啊个人，即系嗰种傻傻地，我唔系即系随便笑下个人傻傻地咁，而系真系有根据啊！嗰种傻傻地系例如咧，我早两日。咁啊，同我朋友出去食饭咁样啦，咁啊，你都知呢几日啲天气 keep 住又系晒，跟住落雨咁样啦，咁啊，大家都出街会习惯带遮啊嘛，咁咧同我朋友出去食饭，咁佢就攞把遮出去啦，佢话唉带定把遮啦，费事一阵咧出去晒啊，挡下太阳都好啊，我话因为我同佢讲话冇落雨唔好带啦，好累赘啊，即食个饭啫，唔使搞咁多嘢啦咁样，咁佢话唉带定好嘅，挡太阳都好啊，咁晒即系你知晒亲嗰啲。事后嘅保养又要做翻足好多先搞得掂噶嘛，咁样咁我咁是但啦，你带把长遮啦，咁遮埋我啦吓，咁然后出到去食饭，就如是者咧，就真系俾佢讲中咗嗰个太阳，就啱啱当正晒到正一正咁样啦，真系好辛苦啦。咁然后佢就话唉。都话噶啦，都话带把遮出嚟担遮啊，系咪咁样？咁佢打开把长遮啊，遮埋你啦，咁样。跟住然后我发现，咦，把遮透明。我话喂，你带把透明嘅遮出嚟遮太阳，系咩玩法咧？ 我话挡紫外光啊，睇唔到啊， 都叫做挡一挡啦，好过冇啦。 我谂份报纸挡唔好，跟住你說。 跟住我就发现，睇嚟呢一种嘅天气咁炎热嘅情况底下，真系开始令到大家有少少咧，嗰啲 轻机咯， 轻地机啊，个人 太热会轻机啊 嘛。呢个真系。早两日发生，我真系觉得非常之惊讶，同埋我喺度谂，系点解呢个世界会出一种透明遮嘅咧？ 因为嗰啲主要挡雨咯 ， 即系佢唔一定要挡太阳咯，或者佢挡太阳，其实佢所谓挡太阳系有时你隔住即系嗰个紫外光啦，咁 隔一隔啦， 系啦，但系都即系等你唔好咁容易皮肤受伤咁样解啫嘛。 但我自己好似好唔实，我突然 都中意用透明嘅遮， 因为靓咯，美观咯， 系好睇啲咯。虽然每一把都唔见咗， 同埋嗰阵时去亲日本咧，都会买一把嗰啲透明遮嘅，因为好平嘅。 系啊， 咁但系然后而家先发现，其实啲透明遮真系好实用， 因为我觉得 尤其呢啲天气啊吓， 我一年四季比较喜欢，真系可能同好多人一样，秋季啦或者近冬天未去到最冻嘅时候，因为那个成个天气气候咧比较稳定一啲日啦，春天好湿立立，有时跟住你个人又好唔舒服，好攰啦。夏天咧一系就好晒，因为佢一个循环嚟噶嘛。当你好晒完之后蒸发咧，嗰一排跟住哇万里无云，好正。今日直头应该要去海边晒太阳嘅天气，跟住因为蒸发到咁上下，隔一排咧就会嘣，跟住就落雨，跟住个天气会不断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啦。咁所以相对地，即系秋季就系、是、哇凉爽啲，干少少，跟住咧又真系有太阳落嚟，但又唔会太热、啊。所以我系即系 中意秋季， 我都系中意秋季多啲嘅，即系夏季系可以玩啲水上活动嘅。咁如果以前有玩，去下潜水，出下船河嗰啲。你有時間去嘅，你係好好呢啲，你咪覺得夏天特別正咯。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係極度討厭曬太陽， 因为佢惊晒到个人黑晒， 系啦，或者好一嚟好容易黑啦，第二唔中意晒完之后又出汗嗰种，即系好黏住嘅感觉啦，各样。咁但系咧，我有时都会同啲 friend 讲话，唔系噶，你出去咧，你真系要俾个身体适应一下，去 晒下 晒下少少太阳，你都要有啲维他命啲。咁呢啲真系都需要啦，因为佢系。即係長期待住把遮，落雨又擔遮，太陽又擔遮，係啊！即係嗱，我自己心裏邊咧有一個自己嘅一個邏輯嘅。嗱，呢個邏輯咧真係純粹自己覺得嘅啫，冇乜 冇乜科學根據。 我純粹覺得係有陣時你個人第一乾淨起上嚟咧，又不能夠太極端，因為咧會令到你嘅身體好敏感，好容易。只要稍微多少少塵啊，或者點咧，就會皮膚敏感。呢個係我個人經驗嚟嘅，係啦，即係所以成日講啲咩天生天養嗰啲，我覺得類似嘅 concept， 一啲叫做以前長輩嘅智慧落嚟，你掟佢出去啦，喺個泥地度玩 細菌啊， 係啦， 細菌同 只要唔好太過嚴重，即係唔係叫你執起地下啲垃圾跟住放落個口度嗰種啦。咁樣嘅話咧，就可以適應一啲。第二就係、是、即係我覺得曬太陽出汗對於呢個戶外嘅温度嘅適應都係。咁跟住咧，就前排早排嘅都係呢，即係呢幾日咧喺啲 group 度又講開呢啲天氣啊啲 friend。咁就係其中一個朋友就話咧，因為佢一路以嚟佢都好避免曬太陽。 嗯， 係啦，即係出入一係長袖衫啦，一係擔遮，用盡所有方法唔俾身體嘅皮膚暴露於太陽。咁、哦、跟住咧，最近佢唔知係咪年紀大啦，就生風爛啦。咁生風爛就去睇中醫。 哦，咁、okay、 就啊問中醫有啲咩方法，因為好似而家嚴重咗，有時半夜瞓下一覺，跟住突然之間唔知點樣敏感就成啦。咁咁中醫又提供一啲嘅所謂方法，即叫佢可以點樣調節下自己嘅生活習慣。咁佢話例如你可以浸下腳啦，有啲熱水，因為佢話個人虛啊，個人虛就會容易有即係生風爛。咁呢個係我朋友嘅嗰個 case， 唔係所有生風爛嘅人都用咁嘅方法處理啊。 但係我最近都有浸腳。 然後佢話浸腳，然後話食多啲米飯啊。 哦。 系啦， 米饭嘅意思即系平时我哋煲饭。 系啦，系啦，即系煲饭食饭啦。因为话我个 friend 开啊，同埋第三样就话真系叫佢要晒啲太阳。 哦， 系啊。而呢一样嘢，佢觉得即系佢嗰下睇完之后，由一个中医师直接同佢讲咧，佢就嗰下 OK 好啦，你都讲到咁啦， 连你都叫我去晒。 因为其实佢不嬲都知自己好刻意回避所有接触到太阳嘅方法，咁而家就话俾佢听，你真系要晒下啲太阳。咁呢個就係我朋友嘅狀況咯， 同埋都會殺下菌啊嘛，有啲紫外線，你嗰個人即係曬下，你又有維他命 C， 其實適當啊，適量，唔好過度啦，即係曬得多又真係唔好嘅。 係啦，即係所有嘢凡事極端都不能噶嘛，你飲水飲得太多，咁士多啤梨食得多都唔好，即係你有睇噶， 士多啤梨食得多唔好噶。 即係當然嗰個量係好誇張啦， okay, okay, okay, okay. 因為嗰時唔記得 search 過嘅，即係話啲人坊間經常講哦中水毒咁樣，乜多水會中水毒，咁但係飲水。所以你從來都覺得一件健康嘅事，咁咪好奇上網睇，咁當然係原來過咗某一個份量咧，身體太大量嘅話就唔好啦。 嗯、 其實唔止水嘅士多啤梨，亦都係唔知太大量食，又係會有事。咁當然個大量真係你正常人唔 會 食到嘅。咁即係一個結論就係所有嘢去到最極端咧都係唔好咯。 因為你咁講咧，我有啲擔心啊，因為最近天氣實在太熱咧，所以有時我直頭放棄正餐，加上趁諗住夏天可以減少少肥咧，我直頭放棄有啲正餐，有時淨係食生果代替啊。 唔得㗎， 我而家慢慢都食嗰啲木瓜啊、士多啤梨啊。 唔係啊，其實你可以即係成日都均衡飲食啊嘛。嗱，今日我哋變咗呢一個 健康教育、 健康資訊台啦，係啦，即係均衡飲食。这个由细个到大个我哋都知道啦。然后我一啲政府部门宣传都会讲食物金字塔啊嗰啲油盐嗰啲多量即係摄取几多不嬲都有一啲指引㗎啦。咁甚至乎啊之前我要去控制自己嘅身体去到一啲健身嘅教练嘅朋友、有一啲佢哋可能再 update 一啲外国一啲科学上面点样去控制自己嘅体重啊 body fat 各样亦都有讲到其实有阵时減肥呢排啲朋友問我太多，話你瘦咗咁多， 有咩方法？ 係咪節食啊？定係食少好多嘢？都係嘅，依個係我學習嘅嗰一套係，唔係要你節食而係控制每一樣嘢嘅份量。 嗯， 係啊， 即係真係要計 算。即係飯我都會照食，因為我曾經試過完全每日最尾晚飯係唔食碳水化合物嘅，唔單止冇力啊，而係個人嘅情緒啊。 你会燥啊， 会啊会啊会啊， 系啊，咁所以而家呢一年我呢个新嘅习惯咧，我系唔会减走晒嘅，但系就会将个份量控制少啲，即系你最终个目标有阵时候我哋惯咗嘛，你出去食碟头饭。多飯 係好多， 肉未必好多啊，就好多汁嗰啲，佢就係要塞飽你個肚嘛。 冇錯， 咁其實你就係慣咗用一啲飯啊面啊去塞飽你個肚，但其實你要飽肚咧有好多方法。其實你可以食好多蔬菜，因為蔬菜咁纖維其實佢都飽肚噶嘛。或者你食蛋白質，你可以食海鮮嘅，因為海鮮嗰啲蝦或者魚嗰啲咧，其實佢係低卡路里嘅蛋白質。 我最唔中意食海鮮啦！ 嗱，我魚咧，我係一般嘅，因為好怕掠骨。咁但係其實海鮮有好多噶嘛，你中意食阿蠔啊嗰啲。咁但嗱，都係嗰句，呢啲真係好 in general， 即係要睇翻身體有冇咩食物敏感嗰啲啊。 都唔好過量啦。係 啊，即其實你係有選擇嘅，不過我哋習慣咗 train up 咗就係，喂，我翻工，我放 lunch， 公司附近都係嗰幾間，你叫我食咩海鮮啦、啊？晏晝 好平啊，而家海鮮係嘛？ 係你會有好多呢啲原因，我絕對明白，我都係一個咁嘅人，咁所以即係呢個最終嘅觀念，呢、這個身邊嘅朋友話俾我聽嘅，你盡量調節你一個飲食嘅餐單，而嗰個調節係你可以長久地跟隨嘅。你一啲太極端嘅餐單咧，你好快就會對食嘢呢樣嘢不感興趣，你會覺得係一種痛苦之後咧，你好容易就會放棄嘅。 係一種折磨啊嘛。 係啊，所以我哋由呢個天氣啊，講到呢一個飲食嘅。 都真係不得了，證明天氣太熱咧，係會影響埋主持人嘅頭腦。我哋都傻傻地啦。 係啊，咁我哋聽翻啲開心嘅refresh 一下啦，個人。Come and taste me. Oh, oh, oh, oh, oh. You think I'm honey?之后咧，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歌名嘅感觉啊？ 有啊， 一把火呢个 Lollipop 啊，新嘅排台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斗转？不草率事事，还是一冲事事，摘去小绝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那里那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种满枝，或崎岖不知，还在怕你留神，而飘碎满身，这是我全部分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乘着我没塌下。那个那个，你太友善，还太睿智，却信我一万次。这家的事难莫道，来回念没欠我，迷路又领我。 俾咗三年嘅 EP 咧，叫做 Polo 23。见到呢一首新歌嘅歌名，你有冇联想到一个人啊？我谂我哋生命当中都需要一个人去看守住你，陪伴住你。因为每日我哋工作不断轮回，都已经够惨够攰啦。 逐寸在破例，然后我。 算有多贵，其实我发誓走不扁，乖乖坐低，用将领位为你跪击毙。其实我发誓， The Gladys 李靖君一首自己有份参与创作的作品叫做苛刻，接下来这一首他都有份自己创作的，他是 Paula 有新歌尚在中。 午后听海浪，荧幕前合唱时代歌，举重后肚饿，临睡前就抱菠萝，挑选了会段配乐，通通以泪镜逐格自拍的我，怕爱火抹去后眉目世界，今天一刻呼叫，灿烂多千百度，世界最发烧，继续信，人活过总有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提及我还理想在中，潮流那么疯疯，但我渴望人像爱歌背后气候，全部故事继续跳动，平淡有愉快尚在中。这幕图像凝住我如滑波，于爱震荡，然后传入记忆囊，惊险与快乐每幕，终点也想在大脑直接收藏，放个空，播放在回味都不错。看着看似极渺小，细微了，还是会加快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提及我还理想在中。潮流那么疯疯，但我渴望人像爱歌背后气候。全部故事继续飘动，平淡有愉快尚在中。流连过多少多少擦过后，残留了火花可触碰。 只能上在中啊！讲紧呢个社交媒体现象，有时社交媒体咁多靓嘢睇嘅时候，仲能唔能够专一呢？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对你用情专一、不受世界嘅诱惑，你就要好好珍惜呢一个专一嘅担当。 只要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r boy， 调味淡淡亦美味，平淡活出是种火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来日晚晚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 boy. 专一的爱来让我担当，不怕身边多少女性有人都不敢变装。专一的爱来让我担当，为你天天。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作为一个新人出道，你觉得佢最需要嘅系啲咩啊？ 佢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同埋去留意佢嘅音乐，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何洁莹，多么需要你。 不如你啱唱一次俾佢听啊！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有新朋友啊 ，Kara 何洁莹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Hi、送上呢一个礼物啦，佢都话，哎呀，有礼物收嘅咩？ 冇错，呢一句咧，我觉得正啊，送俾你就系咧，何洁莹多么需要你，名佢食咗呢一句嘅， 系啊，即系嚟自呢一个歌词，莹多么需要你， 你唱紧歌咩？ 唔系，唔系，佢哋唱紧歌啦，我唔系唱歌，我。读紧歌词啊，系啦，即系呢个演绎系点样？即系你仍然即系喺你嘅角度好需要啊，即系例如好需要一啲人可能去支持啊，或者大家去留意你嘅音乐啊，或者系啦，即系得到大家嘅 support 啊，咁样好似呢个放喺你身上面呢一、這个作为一个新人嚟讲系好好嘅寓意咁。 多谢旺角卡文啊， 我要搵个位表气去 呢个怪房、 啊，一定要一定要， 即系谂下啊自己有啲咩需要咧，嗰啲需要攞到未咧，咁就可以即系每次见到。呢一幅咧就嗱嗱嗱， 就谂下，即系仲需要啲咩咧？呢个阶段唔同人生阶段需要啲咩咧？咁样 好， 咁但系讲而家呢一个阶段，作为一个新人，叫做第一首派台歌，即系虽然你推出嘅歌呢首未必系第一首，但系派台广东话呢首第一首， 系 而家你觉得自己嗰个作为新人嘅状态啊，嗰、那个感觉系咪就系忐忑啊、紧张啊、开心啊、唔知点啊，定系兴奋？ 我系兴奋加热血。 是 好兴奋，即系但系你话真实嗰个感觉，我就系觉得我系有啲唔知点嘅，因为好即系所有嘢都好新接触啊嘛，其实即系第一次派台啦，或者第一次做呢啲访问都系第一次做啦，咁就会觉得啊，到底其实要点咧咁样，但系内心咧就系热血同埋兴奋咯， 系 一讲唱歌个人就会兴奋， 系 系啊， 因为一路会睇好多报道会讲你十二岁就夹 band 啊、嗯、其实系咁嗰阵时系即系有 friend 一齐拉你去啊，定系点样？你中意啲乜嘢开始会令到你咁早已经夹 band？ 嗰时其实咧系走咗去学吉他，学嗰啲木吉他，跟住咧就谂住话啊自己都叫做。嗰時未真正發現自己話哦一定要唱歌，好鍾意唱歌咁樣，就純粹係一個小興趣，即係平時可能搭 lift 啊喺洗手間啊就會唱幾句，自己喺度自嗨咁樣。咁嗰陣時就諗住話啊，其實見到人哋彈吉他都幾型喎。 有冇見到咩可能有啲聽我唔知叫 Taylor Swift 好正咁，即係有啲咁樣嘅模仿對象，你有冇呢啲？ 我直頭反而係覺得係busking 啊，見到人哋、即係平時行街咧，哇！佢自彈自唱，其實都幾型喎， 就想自己都可以做到啦。 係啦，同埋即係有時你都知啦，大即係好多 busking 嘅人都係差唔多年紀，即、就、係、是、年青人啦、就會覺得啊，其實佢都係大我幾年，咁可能我依家練到幾年，我之後都 差唔多到咧，做得咧，係啊。 跟住點知係做唔到嘅？ 点解咧？即系学吉他个位唔得啊？ 系咧，学到半路嘅时候咧，咁嗰、那个阿 Sir 咧，边教我哋弹吉他？我记得嗰时系教一啲流行曲，咁佢就拣一首去俾你去学，咁跟住学下咧，佢一直弹嘅时候，我就一直喺度唱。跟住佢话：喂，其实你有冇专心噶？ 我有啊，我咪专心听住咪唱咯咁。 系啊，我心谂我咪。听住你个 beat 咯，跟住然后咁嗰阵时喺社区中心度学嘅，咁、 okay. 然后咧有个负责音乐类型嘅社工阿 Sir 咧就行入嚟讲话，喂，其实你哋咁样不如组队 band 啦，因为嗰时有五六个同学，咁但系咧就真系有啲真系唔系话太协调啦，有啲又唔够力啦咁样，咁、我哋就分散咗几个人去学咗一啲唔同嘅游戏，咁、我哋就喺嗰个社区中心度组咗队 band。咁然后呢嗰、那个阿 Sir 其实佢真係对我哋好好，佢就帮我哋揾咗一啲唔同嘅音乐表演啦、 唔同嘅音樂比賽啦。雖然呢啲唔係話即係一開始咧都未去到話可以上到一啲大台，一開始可能就會喺啲社區同社區嗰啲小廣場度好曬咁樣，咁樣唱，即係有呢啲機會啦。咁慢慢咧，其實佢都有幫我哋去揾到一啲更加大嘅舞台，即係譬如係文化神場館啊、西九龍文化區啊，咁我哋都會有呢啲機會去試下，即係可以爭取得多啲機會去唱歌同埋玩音樂咯。 咁嗰陣時你喺 band 裏邊，你嘅 position 就係 vocal 啦， 係啊， 但係就冇吉他，有冇淨係彈埋㗎？ 冇啊。 咁但係點解你最後被編排係去 vocal 咧？係咪因為你就係成日跟住唱？ 係啊，我就係跟住唱，同埋佢都覺得啊，其實你係雖然你冇專心學吉他，但係你都唱得唔差，咁你可以擔任呢個唱歌嘅位置，咁其他嘢就分俾其他人啦。 咁你對於被編排去參即係成為 vocal 嘅感覺係點咧？本身諗住彈吉他嘅，而家去咗 vocal。 本身我諗住型啊嘛，雖然做 vocal 都好型。 其實咧，我係開心嘅，但係我都亦都好驚，因為一開頭咧，企喺個台度嗰時咧。哇！真係手震，真係發台灣，真係飆冷汗，係成個人咧，你尤其是夏天咧已經熱㗎啦，你唱到唔好講第二首歌，你唱到第一首嘅一半嘅時候，你已經想暈㗎啦，因為你個心跳咧。是哇大佬啊我落得台尾啊。 跟住呢通常得主音系要讲嘢㗎咋嘛。 是啊就想讲呢样嘢。就系话跟住然后个阿 Sir 话喂大佬咁你俾人哋邀请嚟或者你自己去唱歌你系咪应该讲几句啊。咁嗰时我一开头就纯粹系大家好我叫 Kara 何洁莹。然后这个是我吉他手这个鼓手这个 bass 这个是第二个吉他咁样完 咁我们就开始啦咁样 带俾大家第一首歌跟住然后一落到台又喂有冇搞错啊但是开头嗰廿零三十次我都是咁、都仲是好驚 咁嗰时早期去玩其实是玩咩类型嘅歌㗎 边一首歌有冇一啲长期待住 或者自己喜欢自己叻啲嘅会系边啲㗎 有冇听过 Zombie 啊 有 The Cranberries 是啊 呢一對我都有夾過我都有夾過我嗰陣時做 keyboard 都夾過 因為得四個 chord 咋嘛 我呢個古仔真係要講 呢個古仔 嗰陣時呢就寫譜啦就係玩呢個 Cranberries 嘅 Zombie 啦跟住然後呢嗰陣時諗住做 keyboard 好有型咁上台彈啦跟住喺個音樂房度練嘅時候隔離個女同學話佢哋彈嚟彈去都嗰幾個音冇鬼用啊 但係成首歌其實係好有 feel 嘅 是好听啊同埋主即是原唱是唱得好好听但是佢是好易玩啊得四个 chord, 咁因为唱又有 feel, 然后又啲 band 生啦跟住然后又即大家都是初学者、又对啲身边啲队友呢四个 chord 咁样大家就易练咁一开头就玩呢啲歌为主。 哦、但对于个 vocal 个发挥是好大嘅呢、這个。 是我哇嗰时真係苦苦练啊。因为冇办法有时佢哋初学吉他呢弹唔到即係啲音唔啱就係唔啱即係大家循序渐进囉大家互相迁就。咁一开始又玩呢啲歌同埋玩少少流行曲。就啲抒情啲慢啲嘅就冇咁行嘅 即唔使咁快大家可以慢慢 係啦慢慢循序漸進咁樣一開頭就玩呢啲 哦，咁跟住去到呢隊夾咗幾耐之後然後自己又再可能有喺因為之後直播平台嗰度又會有唱咁樣咁呢隊夾咗幾耐呀嗰時 呢度夾咗好幾年因為呢我有夾過兩三隊 band 嘅因為其實唉現實嘅嘢即係到大嘅時候大家都係要努力工作嘅，咁就變咗少咗時間夾 band， 但我都知道佢哋而家仲有玩音樂嘅，但係就少咗話真係一齊攞好多時間出嚟聚。咁然後夾咗幾年之後，我又同其他人又有夾 band 啦。咁你話直播咧，真係疫情開始就開始做到而家。 OK， 因為嗰時疫情咧，我畢咗業，因為我係讀 fashion image 嘅，咁我讀。入面的化妆和 hair 啦出到来呢很惨淡即是很多job 都已经是 cancel 了停了那时候自己一直有唱开歌我就不想即是我一直都是这样想无论我去到哪里都好唱歌这件事一定我一定会做的但是那时候疫情就真的没事做揈下揈下一手不如 即係再揾多啲機會啦，因為嗰時連啲 band show 都冇啦嘛。 係，你又好難出去出邊。 冇啦，完全。跟住然後就不如自己揾機會啦，咁就去咗做直播。 嗯。 咁一開頭半年咧就慘咯，就真係因為咧未有人認識你啊。 係。 咁變咗就會比較少人睇，同埋你開台嘅時間就要好長，因為你想攞曬啲時間去。俾人哋見到你， 咁係 啦，咁一開頭就播可能七個鐘、八個鐘、九個鐘咁樣，就去每日都係三四個鐘起跳噶啦， 無間斷咁長， 無間斷。 我哋做兩個鐘節目其實都幾輕鬆啊，好似 係咯，唔係啊，直頭 做一個人喎，係喎， 係唔怪啲人成日話，嘿，你 DJ 都冇咩做噶啦。 你諗下，佢係等於做一個深宵嘅輕談展唱俾你聽，但係全部歌自己唱咯。我哋係播佢全部自己唱喎。 跟住咧，然後唱咗大半年之後咧，把聲咧。就打咗柴啊，系啊，把声就劳损咗，跟住就睇咗中医差唔多半年时间，咁好啲之后到依家都会 keep 住唱嘅，但系自己会再喺入边揾到一啲方法自己调整一下咯，或者唱一首两首就。讲几句，即系唞五分钟，然后再唱， 或者拣啲歌唔需要咁高难度一抽咁样， 系啦系啦，咁样舒服啲咯。 系咪因为开台嗰阵时，即系就算 even 三四粒钟一日，但系都要拣嗰啲好声嘶力竭、好高难度嗰啲歌，即系比较容易吸到啲观众 stay 喺度。 其实系嘅，讲真啦，唔使听你唱咯，你净系讲个歌名出嚟都抛窒咗，即系人哋都心谂，哇，你嚟紧要唱呢首歌，留低听下先，睇下你点咁样。 有隻阿 Jam 咁樣就哇，好難 嘅，其實係噶，真係會噶。 係，但係嗰時讀書嘅時候，係咪其實一邊讀緊頭先講化妝 hair 嗰啲嘅同時，其實嗰時都係有夾緊 band 繼續玩緊 有，一定有啊，冇停啊，一直有夾 band 同埋嗰陣時未做直播啊嘛，讀緊書咁就會有啲 show 咯。疫情之前，但係疫情嗰陣時開始真係哇，一半場都冇啊。 係。 但而嗰陣時開始，其實自己一路都好清晰，即係由讀書時間到而家都係好想成為一個真係一個叫做出到自己作品嘅一個歌手，好清晰已經係咁樣行㗎啦。 其實唔係，嗰陣時我係即係好似啱先講就係唱歌咧，我自己知道，我一直都會做，但係你話係咪真係行到咁出嚟咧，會出自己歌咧？其實我以前冇諗，唔敢諗咁多。因为第一你知道需要好多嘢， 系 唔系话喂你我要咁做，即系冇得任性噶嘛呢啲。咁嗰阵时其实冇咁大胆谂咁多嘢，咁但系就直到前年，我爸爸同我讲，佢话有啲嘢咧，其实你都唔细啦，你都廿几岁咯，即系以一个新人而又系女仔嚟讲，即系而家好多新人都系十九、十八都有啦嘛，好后生，大家青春，你冇噶啦，阿女， 好残酷啊， 好残酷啊，成件事。跟住佢话你唔试咧，你一定会后悔。你试咗，你觉得唔中意，你唔玩系一回事。但系 就唔好看住喺度，又唔知做唔做。 喂，你到你三十几岁，你四十岁，你边有得话啊？我想做歌手啊，爸爸咁样，即系冇呢啲嘢。咁由佢嗰时开始讲，我就觉得啊，我真系要为自己去试一次，冲一次。咁但系到依家个心态系，其实我都几开心，即系又唔好话有啲咩特别好大嘅成果啦，但系自己个心会觉得好舒服咯，即系就算忙就算辛苦，因为我而家自己都会有做一啲化妆嘅 job 啊嗰啲嘢噶嘛，即系都忙嘅，因为两样嘢一齐做，但系我自己会觉得系开心，开心过以前好多， 同埋因为屋企又咁 support， 即系佢支持呢一样，有时系几大嘅关要过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当屋企人都咁样支持，你都觉得哦，不如我就真系认真花多啲时间。咁其实实质其实可以做嘅咩？因为有时呢个行业或者呢一样嘢， 好似好难度 系啦，可以点样主动地去做一啲嘢，令到自己有自己歌啊，或者俾人见到。 由咩位开始？ 嗰 阵 时冇话做啲咩。 就是由储钱开始， 大家睇唔到佢啱啱个表情好真挚，话俾你听。 今日嗰句啊，赢多么需要你个你系咩啊？ 钱 钱系行第一嘅，呢个系真系好事实嘅， 真 嘅，呢个好事实的， 真系好老实讲。我而家系独立歌手，我喂咩都需要，我生活。 我家养咗几只猫都要啦，即系我都会想俾到家用屋企人，即系我想除咗系我自己之外，我都会想俾到啲嘢佢哋。咁喺呢个前提就系你需要实现梦想，就系你需要更加努力去赚多啲钱，或者再学习多啲知识去 support 自己去做到呢样嘢咯，系、嗯、啊。 所以嗰阵时其实就真系即系工作，其实反而更加之要点啊，俾心机啊， 可以多啲啊 ，hea 少啲啊 ，hea 少啲咯，真系系咁，要有得开工有得做就做咯。 计较再亲力我，我若前提迎合对错，情人如敌对理性分析只不妥。没有需要什么，没理想那样多，等一生看为难度很傻。若要分胜负么，但你手一挥已不再如初。忘掉你跟着忘我，我亦忘我，将一生归及卸下讲和。如六岁盼没人爱，盼被怜爱，不懂计较才嫌我魔。忘掉你跟着忘我，我亦忘我，相恋都不过结伴蹉跎。似准想我以后谈完情没有爱，虔诚才获到你的赏识与未来，是我本性活该，受挫只配默哀，悲痛或实力才值得爱。若我哭你避开，是我不应该强迫你来爱。忘掉你卸下讲和，如六岁怕没人爱，怕被怜爱，不懂计较才嫌我魔。忘掉你跟上无我，我亦无我。 听呢首今日我哋嘅嘉宾啦 ，Kira 何洁莹嘅拍头歌叫《仰望》，新闻翻嚟之后佢会详细介绍呢首作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至27日上网，或者去临时服务中心登记，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唔使登记就直接收到。开心消费，带动经济，7月16号就派啦，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系个勇往直前嘅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带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波，由得咪高分速度音波，由得广东波速度音波，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何洁莹多么需要你。 咁我哋中音乐嘉宾咧，继续有何洁莹喺度啦。咁有你呢一首新嘅歌叫《仰望》啦。咁呢一首歌咧，咁啊睇下一阵又问多啲，会唔会有好多自己都试过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各样。咁但系因为知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嘅一啲感觉，然后你揭晓会估得啱唔啱？ 系咁啊，我估先啦。今次咧留意到就系呢首作品咧，揾咗陳長天去幫手填詞，我覺得呢個位係幾特別，就係在於如果你揾陳長天去填詞咧，佢本身都係一個歌手，佢都係會唱歌嘅人咧。其實有一樣嘢好好，就係佢會好知道一位歌手，你佢填啲咩詞落去係會容易發揮啲咬字，容易啲出。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其中一個點解你會揾咗陳長天去合作嘅一個選擇，就係佢可以帶到俾你同一齊分析啊呢啲位，我哋容易上到去啊咁樣。 同埋年紀都相近， 嗯， 同埋佢都係一個好有性格，即係佢好有自己諗法嘅一個人嚟嘅，佢同我有啲位咧有啲似嘅，咁然后我哋都好有共识去写呢个词。 但系最初点样同佢认识噶？ 一开头咧，其实系监制介绍嘅。咁我哋嗰时要做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同阿张家诚监制啦，一齐去讨论到底要做啲咩曲风，同埋嗰首歌入边系讲啲咩嘅。咁曲风方面咧，我都想做翻自己，因为我本身都系甲亥病啊，然后唱啲歌都系冇咁油嘅，即系会有啲力量少少嘅。我想偏向呢一方面，咁同埋我又中意唱啲好惨嘅歌，唔知点解我好中意啲好惨嘅歌。 你有冇觉得自己其实我即系都系一个即系点啊中意惨嘅感觉嘅，或者本身个人都好惨啊？ 其实我个人就唔系好惨， 但 系 就好中意嘅。 你哋都见到我即系哔哩吧啦嗰啲啦，但系唔知点解去到唱歌咧，我好中意唱啲好惨嘅嘢。咁我哋就定咗呢个方向。咁然后你话词方面咧，我哋就不断，即系我哋大家又一齐倾偈，就倾下自己啲经历啊，即系唔一定系唔一定系话爱情啊、亲情、友情，全部都可以倾嘅。咁就倾自己嘅一啲经历啦，或者睇到嘅嘢啦，睇到人哋嘅嘢啊，都会讲。咁然后就喺入边抽取咗一啲 事件一啲感觉出嚟咯。 咁我想估咧呢一首歌系因为今次亦都再同张嘉诚合作啦，之前都有啦。咁我想估其实因为呢一首歌会听得出系好为你好似度身订做嘅一首歌，个原因系因为可能首歌一啲嘅 arrangement 啊，或者一啲 key range 嗰样嘢，好似都可以好突出到你嘅特色或者你擅长嘅地方。我想估系咪其实可能张嘉诚佢都有同你讲过，就系话哦，发现你嘅声其实可能一啲沉实啲嘅音其实系好听嘅。at the same time 你爆上去咧又有咁，所以啲歌写出嚟佢俾你个曲就有呢一个 range 啦， 个 range 系啦，系咪有讲过呢？ 冇错冇错，系有啊，真系，因为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之前咧佢叫我拣咗一扎歌，就自己揀咩歌都得咁樣，然後就上咗 studio 度唱俾佢聽。咁佢從中咧，佢喺入邊有啲唔同類型嘅歌啦，中嘅、快嘅、慢嘅咁樣。咁然後佢喺入邊，佢就發現咗我一啲特質，即係佢就話我係善於處理一啲感情上面嘅細膩嘅位置，同埋我嘅爆發力啦係有嘅咁樣。咁我哋佢就有。真係度身訂造咁樣，大家去做咗呢一首歌出嚟，同埋我哋入面呢錄製嘅時候，我哋都用咗大約40多人嘅真人演樂去錄出嚟，所以哇！我聽到之後， 你咪現場有得聽啊？嗰陣時， 我冇聽嗰時就錄演樂嘅時候，我冇得聽，但係咧出到嚟淨係冇人聲，淨係嗰個係啦。我聽到之後我係興奮，因為成件事係好有層次感啊！即系一啲，即系譬如有時你淨係用幾樣樂器，可能有啲位咧有比較，你就聽得出會單調會薄啲。但系你要去到一個咁，即系一首都算係有力量嘅歌啦。你再加咗一啲咁多樂器啊，令到成個感覺咧，我喺我唱嘅時候，我都會覺得。都帶咗我上去，即系都唱，即系唱到嗰个澎湃嘅感觉。 难怪你话要储定多啲钱先可以做，因为你谂下一首歌就已经40多个人咯， 未计其他岗位。 系即系，因为我又唔想做一啲做完出嚟又冇，即系自己唔满意嘅嘢咯。我都会想做啲。不如一做就做好啲啦！你还掂都系要用钱，你冇可能减一半，然后出到嚟我自己唔满意嘅，咁我都会觉得 唔顶唔掉咁。 系咯，系嘛？ 但系最初呢首歌出嚟之前，其实系你主动去揾阿张嘉诚去想佢写一首咁样嘅作品俾你，定系还是系佢即系你揾咗佢之后，佢话我哋都系做呢一啲好 grand 好劲好多人嘅咁样样。 系我揾咗佢之后咧，佢咧就又有同我去试过啲音啦，唱过俾佢听啦，咁然后佢自己都觉得我是有啲特质，然后先去同我再继续做歌嘅，系啊， 系即系嗰啲特质就系头先你讲讲嘅， 系啊。 咁嗰时其实有冇话自己都要谂，我拣啲咩嘅歌去试唱俾阿监制听，然后去等佢大家去揾嗰只声，系咪好似啲一啲就系自己以往唱开拿手嘅，你自己中意嘅，定系点啊？嗰时 我两样都有，自己中意嘅又有，拿手嘅又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咧唔系好擅长唱啲好开心啦，然后好快嘅歌，即系跳唱嗰啲，我唔识跳舞嘅咁样。咁但系我都有拣咗一啲轻快嘅，咁然后去唱俾佢听，每样都两三首咁样。咁唱完之后。哦，佢就得出咗个结论啦。 咁喺呢首歌嘅即系题材里面，即系都系一啲黑暗少少。头先我即系揾陈晴天去一齐倾佢写。咁而家呢一个有冇话其实系可能 hit 中咗你自己边一啲嘅经历去化咗而家呢份歌词，定可能集合咗啲乜嘢变成咗而家呢一个仰望呢一个 concept？ 我觉得系因为。其实虽然话即系自己先20多岁啦，冇好多嘅经历啦，但系喺感情上面，其实大家我谂都会受过一啲伤害，尤其是细个咧，友情啊，系好唔开心噶。我唔知道你哋男仔有冇呢啲嘢。女仔好敏感嘅，老实讲，即系你哋都知啦，即系啲女人咧， 即系曾经好 friend， 突然之间又唔 friend 嗰啲， 系咯，即系女仔个心入边咧系会有，佢表现俾你睇，觉得冇嘢， 但系其实入边咧系好唔开心，系可以谂成个月噶，因为一个朋友嘅一句说话，然后或者系嗌个交，好小事，女仔嗌交系可以好小事噶啦。 系小事到有冇例子？ 小事到例子系你今日放咗个飞机。 哦， 然后讲咗一啲嘢， 系 嗰啲嘢系有时咧，你放我飞机都唔系最大镬，系你放完我飞机，我打去俾你嘅时候，你同我讲嘅嗰啲语气， 哦，好似有啲嘢隐瞒啊，跟住 我明啊， 你明啊， 我明啊， 你明 啊，我明啊，我明啊， 点解你会明啊？ 即系打个譬如就系咧，假设我同我老婆无啦啦发现屋企咧有只蜘蛛想我帮佢捉，咁我话系蜘蛛仔啫嘛，咁样，咁佢就会嬲我成晚，咁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佢唔系嬲有只蜘蛛喺屋企好惊。而是他嬲我讲话，嘿，蜘蛛仔啫嘛，使乜惊？你明唔明嗰个重点啊？你揾唔揾到啊？ 咁睇嚟你嗰个生存意识都几高， 好高啊！ 我都系要 嗰只蜘蛛啊！生存意识话你听， 你理解到呢一样嘢，即系证明你又近咗一步啦。 系因为啱啱你讲完，我先醒觉啫。 O K。 因为我系唔明啊，即系我系唔系 你仲未明啫？ 你讲完之后咧，我会知 咩 事，我会知咩事啦，知需乜嘢，但当刻唔会知啦，或者唔会有咁样嘅意识，识得预防呢件事出现咯。 系啊，有时咧，你唔好话咩，有时连女仔自己都未必知，即系我就 系 嬲啫嘛，我唔使知点解噶嘛，我嬲啫嘛，咁我嬲咯，咁但系你。之后嗰个情绪咧，佢又讲真，女仔嬲我点会，我同你闹得交，我点样氹翻你先得噶？讲真，你发梦啦。咁你嗰个情绪积埋一齐，你会觉得我好想，我好想同你，我哋系好朋友啊。但系点解你要咁伤害我？即系你会觉得我好唔开心，但系我都想继续同你做好朋友。其实爱咧系好卑微。我系即系呢一首歌，其实想表达呢一样嘢。爱系卑微。你中意一个人，你系可以唔记得咗自己，你系可以冇咗你自己，因为哪怕佢系唔回应你嘅，即系好似你啱先讲，系蜘蛛咋嘛，然后完咗。即系哪怕佢系唔回应你，佢嬲完你又点啫？佢第二日咪又系咁，即系咪又系冇事？即系就系想表达，其实好卑微嘅呢一样嘢。咁咯， 而呢一样嘢系都贴合你自己本身嘅性格，都系咁样 样。绝对系啊，即系成日会因为有啲嘢咧，人哋可能一小句咧，尤其是系你在意嘅人，身边你唔在意嘅人咧还好，即系佢中意点噏咪咁咯。但系你在意佢咧，你有几在意，你就有几唔开心。系啊。 咁变咗会唔会自己做呢、這个？而家呢个身份或者出歌嘅时候，反而会唔会唔够胆俾啲你好在意嘅人去 听 咧？因为佢哋讲嘅嘢就会好 好 sensitive 噶啦。 系啊， 你有冇呢种惊咧？ 有啊，我直头系唔敢俾我妈听。 系咯，我就系觉得，因为你如果系一个咁样嘅， 系啊， 你好清楚自己系咁样 咯。我好清楚自己系咁啊，即系我出咗歌差唔多嗰时仲未开始排台嘅，但系已经录好咗一阵子啦。咁正常呢啲嘢。唉，我都会俾即刻俾朋友听啦，系咪先？ 手 share 下啦， 跟住然后，但系反而屋企人咧，我系切慢半拍咯，即系我俾佢哋听嘅时候咧，我直头系 set 好晒啦，间屋啦，然后我同阿妈讲话熄灯，熄灯咁样，然后 要熄灯， 要喺一个最好嘅环境听， 系啦，然后我话。最近我就出咗，即系自我介绍一下先啦。呢首歌就叫做《仰望》，然后就即系入边点样点样，跟住就记得唔好开灯咁样，就听啦。即系听完之后咧，其实真系嘅，即系我阿妈咧，佢哋系好支持我玩音乐啦。但系我阿妈都会想喺入边帮到我，佢好支持我，但系咧佢会俾啲意见我。咁听完之后咧，佢一开头咧咁佢就支持你啦。咁之后佢就会讲啲小意见。我觉得我有去抡嘅，即系我会觉得我认同佢咯。咁自己就会谂咗好耐啊，点样咧？点样咧？咁样下次即系会有啲位会要做得好啲咯。 系， 但系会唔会理性上系明白，但系感性上都系会心入边哽住哽住。 咁梗系， 一定系 啦， 完全系，完全，你哋估好啊， 好纠结啊。 但系咧，我觉得 對於音樂嚟講咧，我唔大嘅，唔開心嗰樣嘢對於。如果淨係講音樂呢，我嗰個唔開心唔大，因為我知道對於我嚟講，唱歌同埋音樂基本上你根本係冇頂點㗎。 係。 你無論你去到幾時，你唱咗幾多年，你玩咩都好，玩音樂咩曲風，其實都冇頂嘅。所以我自己知道呢樣嘢，同埋我都好清楚自己有啲咩位，我自己聽我都會覺得啊，其實我真係可以再做好啲。 嗯， 我要繼續練習，即係我自己知道。所以喺音樂呢方面咧，佢俾嘅意見我咧，我會覺得 OK 咯，我接受。是但係你話情感方面嗰啲。大家相處咧，我就會容易啲唔開心咯。 明白。咁喺呢首作品入邊，因為頭先我哋講到一個話題，就係有時自己中意嘅作品同自己擅長嘅演繹嘅一啲作品，未必係同一樣噶嘛。今次呢首作品對你嚟講，你自己會覺得佢係偏向你自己中意嘅作品多啲，定係你擅長去演繹嘅作品多啲咧？ 我覺得偏向我自己中意。但我覺得都幾中間嘅。因為咧。我想讲，我录完呢一首歌之后，我啱先咪讲话，我不断练习啊，点样唱好啲。我后来发觉，哇，都几难唱， 即系啊，系啊，其实系噶， 即系我自己听，我心谂，哇，咁咯，即系会有呢个感觉。但系你话，我系中意呢种曲风噶，同埋我平时都有唱呢啲歌噶，即系啲澎湃嘅嘢啊，行嘅嘢啊，啲好band 嘅感觉嘅嘢啊，我都有唱。但系可能因为呢首歌咧又夹杂咗啲咬字咧，佢咁啱嗰啲位咧，我都觉得。要发挥得好都真係要下啲功夫囉。 係因为佢真係一层一层咁样搭上去咁样成个气氛係。 係 呀係呀。係呀唔容易呀呢隻歌。咁喺呢隻歌亦都有一个 MV 啦。咁去搵呢一个嘅场地呢一个下水道。即係拍出嚟都好有 feel 啦。会完全感觉到。 不得了。 係个 feel 应该係好多种 feel 啦应该。喺你身上。 咁交集。 我哋睇就係完成品啦但你拍嘅过程应该有另一种 feel 啦。 係呀。拍嘅时候咧，我哋系同呢个摄影团队有大家讨论话想要啲乜嘢感觉。咁哇，我想讲佢揾到呢一个地点咧，真系哇好正啊！因为咧，佢成个地点咧，佢系好符合成首歌，就系、是、一个监牢咁样嘅地方， 仰望天空咁样。 系啦，你出唔到嚟，你就系困住咗喺入边。咁然後入面有啲咩呢咁入面就有啲叢林啦。你一開頭呢第一下係嘩鳥語花香咁樣嘅。有啲小魚仔有啲蝴蝶仔咁樣。到你入到一個山洞嘅時候呢就會有好大隻蜘蛛仔啦。都唔係叫蜘蛛仔呀嗰隻手板咁大隻。 好大隻 好大隻啦。 然後到錄嘅時候呢到即係喔 ,Roadgate 咁有一段路呢我要行成個下水道嘅。咁然後咧，那個蝙蝠咧兩三隻喺我頭頂一直飛，然後導演就話：冷靜啲，定啲嚟，唔好喐啊，繼續行咁 樣。好驚啊！呢啲 跟住，但係咧，我嗰時我心係喺度諗：嚇，到時啊出到嚟就型咯個 MV。 點通常一出嚟都冇嘅？ 點知冇剪啊？一秒都冇剪到。跟住哇，我就心諗。咁型，成个蝙蝠侠咁啊，大佬啊， 居然冇啊， 冇喎，跟住喊嗰度又系咧，喊咗成半个钟啦，剪咗一秒喎， 系咁噶拍嘢，跟住啲人就同你讲拍嘢系咁 啊，系啊，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有趣嘅经历，但系出到嚟咧系好满意嘅，成件事系好满，即系虽然遇到啲自己害，即系我直头系恐惧啦，跟住然后又。攰嘅係真係攰，但係出到嚟成件事嗰、那個成果你睇到咧，你會有滿足感，同埋有嗰個成功感， 係 係啊，同埋佢哋都算照顧我噶啦，即係話啊，知你驚唔使行咁入啦，即係佢即係好順利嘅成件事係， 係啊，所以無論係歌啦、MV 啦，都聽得出你自己第一首呢首派台嘅歌，自己都好滿意，係啊，咁大家亦都。好似今日嗰卷嘢所講喎，何潔瑩多麼需要你，需要你聽佢嘅歌，需要你睇佢嘅 MV 啦。咁有你呢一首第一首拍台嗰仰望嘅，咁今日多謝你同我哋介紹，亦都期待你今年之後會有其他嘅歌亦都推出啦。 多謝波星，多謝賓神， 多謝你啊，今日 thank you， 拜拜。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一首作品带嚟有头先 Kyra 喺访问当中都有提及过，喺中学时期啊，夹 band 嘅时候自己弹吉他，已经经常会玩嘅一首作品啊。带嚟有 The Cranberries 嘅 Zombie。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听我哋同样时间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面，拜拜。